以前北京是很干燥的一座城市，甚至有很多南方的朋友来到北京会很不习惯，但这段日子如果你来北京的话，会发现相当的湿润，几乎每天都会下雨。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就不要再去山区的地带了，我们就雨天尽量少出门。开车的时候呢，也请特别的小心，如果遇到有行人的地方，也希望你能够减速慢行。雨天更考验我们每个人真正的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能力，要活得浪漫。浪漫其实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它不是礼物的贵重，它是一个人的心意。今天呢，有一位朋友要特别把一份真挚的祝福送给他最最独特的妹妹。今天呢是他小妹的生日，他说小妹是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女子，美丽大方，独立有自己的想法，反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小妹了。三金栗子十八呢，想把一首歌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小妹，要对小妹说生日快乐，希望你开心每一天，做你自己。这份祝福呢，有下面你最爱的家人为你送上。对，看到了他的这个祝词，我真的为你开心。妈妈、老公，还有你的儿子、哥哥、嫂子，都永远在你的身后，离你最近的地方，支持你，爱你。祝你生日快乐，好好的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天。你的老公赵宇、九九、刘星、丽颖、石头，都会永远爱你。生日快乐，送上这首江美琪的《生日快乐》。 不管时间走了多远，不管昨天明天，什么叫做永远，我只想要今天陪在你的身边，为你唱一首歌，再靠近你一点。 生日快乐，特别的女孩，有这么多爱你的家人，我相信在做自己的路上你会更加坚定的。这里是爱的更久点，7月17号过生日的巨蟹男巨蟹女都对你们说一声生日快乐。不仅生日这一天可以送歌给自己，其实在每一个想表达的日子里都可以把一份祝福送给他。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刚刚恋爱3个月很幸福一个女孩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苏鹏先生。他说认识3个多月了，这3个月呢因为他的坚持和包容才走下去。认识他那天开始呢，我就让他和我一起每天晚上听这档节目，他一直在坚持，我希望能一直跟他走下去，余生请多关照了。今天他生病了，希望他赶快好起来，为你送上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苏鹏先生早日康复，希望以后你和这个女孩在一起听节目的时候是很自然的就打开了收音机，不是坚持。天气多变，注意身体，有爱你的人在身边，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吧，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俩，愿你们的世界里永远都是阳光灿烂，晴空万里。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紧紧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时光，我把 轻轻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最后这句话真的很命中红心，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是啊，遇到一个知心的人，一路说说笑笑，旅途都会不孤单寂寞了。下面这首歌呢，是小飞侠冰冰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妈妈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的《蝴蝶》，对妈妈说生日快乐，永远爱你，希望您像蝴蝶一样永远美丽。 七彩的蝴蝶风吹着宁静的秋天，曾经那张无忧无虑的脸，可现在堕落懂事了解。我和你唯一的旧照片， 希望这位朋友的妈妈听到了女儿为自己送出的歌曲会格外的开心。听节目的有为妈妈送歌的，同时也有原来是少女，现在慢慢变成了母亲。时间过得很快，遇到了老听友想你所想 LZ， 他说时间真快，2002到2018，16年的时间 当时你做音乐礼品卡的时候，我16岁。你中午点播，全程都能点的时候，我成家了。当你在晚上做爱的更久点时，我当了妈妈。此时很想点一首歌送给自己。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做完了家务，哄睡了孩子，在这个余夜想放空一下自己，听着熟悉的电台，很温暖。愿余生一切安好，宝贝健康成长。谢谢你回来。 突然想到一起开始的旅程，这几个字有种温暖的气氛，如果用来形容我们，是不是很巧妙转身。从没想过事情会这样发生，原本陌生的人闯进了人生，从此生命中多出你们，也多出无限可能。一起作伴，一起游玩，一起分享青春的宝藏，一起前进，一起转弯，向下一个梦想。 My baby, you baby, 什么都不想错过， 用心感动，这旅程中 因你而加倍的感动。 My baby, you baby, you baby, 让我多记下一些沿路感受，那将会是我 自 SHE 的一起开始的旅程，送给这位听友。虽然这些年不是每天都会来到节目中，但是被你记得，也被你想起，又被你重温，这些过程我都觉得很幸运也很幸福。希望大家的生活都是顺顺当当，一切安好，完成了人生的不同角色转换，但心存温暖，心存感激，还是享受着生活的每一天。下半时段见吧。 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你送的香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文化教育公开课同一堂课发起了同文同宗同根同脉的主题研讨会，节目主创团队及国内知名教育专家、节目模式专家齐齐出席，共商中国语文教育方向，探讨两岸同源文化基因。在探讨会上，同一堂课被评为星宿结合的示范性节目，在利益上体现了用文化搭建两岸沟通的恒心，是文化节目中的一股暖流。节目总导演陈迪首先用三个最简单概括了同一堂课：第一，最辛苦的节目；第二，对明星要求最高的节目；第三，后期剪辑最纠结的一个节目。不过陈导也透露，现在后期正在剪辑长版本的同一堂课，并将在网络上播放。据说整个主创团队都认为长版本比电视短版本更好看，着实令人期待。研讨会上，同一堂课代课老师王佩瑜和王洛勇也分享了自己的录制感受。王佩瑜直言，之前还以为录制中要配合节目好看，需要一些表演，没想到整个过程非常真实。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光临7月17号周二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这样一档复古的电台点歌节目，可能你听过很多次，也觉得好像有时候也想点一首歌。但是一直没有勇气，甚至也懒得发一条信息。但人就是一个容易被情绪或者是被事情所影响的动物。如果今天晚上是这样的雨夜，或是某一首歌触动到了你，也想点歌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丽微博，在爱里等你。 开了窗，等待天亮，看着城市悄悄地熄了光，听风的方向，这一刻是否和我一样孤单地飞翔，模糊了首歌曲，重复当时那条街，那个你，相同的桌椅，不用言语就会有默契，这份亲密那么熟悉，在爱。让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在爱里等着你，未来变得那么清晰，在爱里全是你，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也许是不经意相遇在人海，知道是你。广播里那首歌曲，重复到 在爱里，在爱里等着你，未来变得那么清晰，在爱里全是你，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也许是不经意相遇在人海里，就知道是你，做什么都多余，我知道是你。 读过一句话说，对于成年人来说，生活中的每一点雀跃都是救命稻草。是啊，那点小确幸真的足以让我们这一整天都会超级的开心。那在收音机当中听到一首自己点播的歌曲，我想也一定会为你今天所有的这个状态哈，提升了一大截，会让你开心很多。那这样的事情呢，我们正在继续着。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一丁丁兰，他说身边人结婚的生娃的，我依旧单身，工作累了回来，真的特别希望有个人可以依靠。我想点播一首《独家记忆》。好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所期盼的，时间一定会给出答案的。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但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埋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

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根据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个并不完美的人。好了，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的陪伴呢就到这里了，还有1分06秒的时间。北京呢这两天一直在下雨，所以期盼艳阳天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小小愿望。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所有的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拿出好心情度过阴雨。